山有正下雨，看世山这般天色晴朗个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 我接下来节目有梅艳芳《东山飘雨西山晴》。今日天气情况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天气炎热。有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

头先嘅版本系蓝奕邦。好耐冇听佢嘅歌啦吓 ，Sally 叶倩文《女人的弱点》。 You 抗拒，明明抗拒心又软，是不是真的女人的弱点呢？那又不得，不一定的，视乎那个人的性格，是没关这个男和女的事。但可能在情感上似乎呢，女人是比较软弱一点，比较或者是一个等待一点的心情，尽量都不想变。Sally 叶士文的女人的弱点，早晨啦，时间还有五分钟到五点半。林子祥的名曲，现在是莫文蔚版本。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蜜到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好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风都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口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想要你，你似是阳光好 人去唱咧，嗰、那个味道又唔同啊！所以人系各有风格嘅，好嘅歌曲又唔怕系即系有唔同嘅人唱作一个比较，系唔同嘅听法。系莫文蔚嘅《分分钟需要你》，都系一首情歌，好歌歌。 梦里常换好哥哥，两双欢邂我。纵先生爱我，痴心一落，又怕缘分会轻过，再不蹉跎。自觉情重甜蜜爱意，痴心只一个。 佳艺电视剧的《神雕侠侣》里面的插曲《好哥哥》， 梦里常伴好哥哥，两双欢邂我，是我情重，先生爱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纽约州州长葛姆面对性骚扰指控的事件有新发展，他的一名前行政助理打破沉默及之前匿名控诉的做法，接受传媒访问，要求葛姆就自己的行为负责。事主是现年32岁的科米索，他日前已经正式报案，是事件中第一名向葛姆作出刑事投诉的女子。她在过去的冬天曾经以匿名方式接受报章访问。在最新的电视访问中，科米索形容葛姆对他所做的是违法事情，构成罪行，又指事发期间葛姆的行为越来越大胆，但基于对方的权力，他不敢挺身而出。他形容担任州长的葛姆是专业领域的战士，他站出来不是容易的事，外间对此是难以理解。葛姆一直否认做过不恰当行为，强调不会辞职。Delta 新冠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当地确诊和入院人数创六个月以来新高，连续三日全美单日新增约10万宗确诊个案，比上星期增加 35%， 入院率增加 40%， 死亡人数就上升 18%。 国防部说已经请求总统拜登同意强制全部军人在下月15号前完成疫苗注射。疾控中心建议民众避免前往法国、以色列、泰国和冰岛旅游，因为有关国家的染病人数高企。另外，英国单日新增25,161宗确诊个案，过去7日的感染人数比之前的7日增加 5%。参与研发新冠疫苗的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表示，虽然出现 Delta 变种病毒，但 BioNTech 和辉瑞合作研发的第一代疫苗现阶段无需调整。公司行政总裁萨恩说，估计未来6至12个月，病毒相当可能出现进一步变异，到时疫苗将要调整适应，但现阶段仍然未出现这种情况。广西发生的鱼排翻侧事故，央视引述当地政府说，截至晚上8点半，有8个人遇难，7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发生在星期一早上9点左右，北海市附近水域的桂北鱼排翻侧，海上搜救中心接报后启动应急响应，指挥海事、海警、救助、渔政、公安等单位全力搜救，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和志愿组织派出蛙人和直升机协助。经初步调查，事发时在鱼排上的都是挖沙虫的群众，鱼排翻侧之后他们跌入水中。当地政府核对后指鱼排上有31人，其中16个人自行脱险回家，事故导致8死7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101点，下跌1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432点，下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10.33，瑞士法郎0.92，加元1.258，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85，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9.46美元，卖出1,730.0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号手就位。 想做明星的逆子梦，多次后悔，甚至想逃走。 呢啲有承诺， 其他人都吃，为什么你吃不下？ 其他人吃不代表其他人愿意吃、喜欢吃、想吃。 到底他捱不捱得过军营生活呢？ 晚晚看国剧830， 一个星期七晚，星期一至星期日，港台电视31， 号手就位。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受刺激才会心脏病发的，心急紧张的人是不是容易有心脏病？成日做运动的人是不是不会有心脏病呢？精神压力很大的人是不是特别容易有心脏病的呢？肥人才会有心脏病，瘦的不会有心脏病的。逢星期四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教你了解你的心。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朝头早开始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啊！喺天都未光嘅时间，而家系5点半过后啦，5点37分半。今日咧就系8月10号，农历系7月初3啊！咁啊，踏入咗农历嘅七月咯。咁啊，中国人嘅呢个农历七月咧，就一个好特别嘅感觉咁样吓。咁有啲传统嘅嘢咧，就喺呢个月份咧就要做。又或者有啲做開嘅嘢咧，總之就係、是、啊年年要做啦咁樣，因為慣咗係咁，可能係媽咪一路做落嚟咧傳統，咁會繼續做下，即係而家嗰啲燒家衣啊咁嗰啲。不過燒家衣咧就應該都少見噶啦，年代唔同咗啦，就好少人去到落去屋企嘅樓下去燒家衣。如果喺啲舊區嗰啲咧就會嚇。一啲新啲嘅屋苑嘅地方咧，就冇可能俾你咁样做。如果要做嘅时候咧，可能去某一啲地方啊，或者系一啲可能喺各区里边一啲嘅庙宇等等，咁你都会去做嘅吓。呢、这个但求一个心安。七月初三啦吓，咁啊星期二嘅朝头早，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啊。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温度大概31度。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好啲啦，天色系较为明朗，天气炎热啦，气温28度，湿度92%。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 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梦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这样浓，你叫我再相信真心的跳动声音，清脆血松，似是前面言语和换这世界的矛盾。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梦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 杜德伟的擦身情缘。咁啊，奥运啊，经过两个星期到，咁大家都睇到啊，呢个奥运嘅赛事四年一度，今次啊，五年啦，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咁亦都可能系太多人咧不能出外啦，咁冇嘢好做，都留喺香港嘅时候，咁其实你都要享受翻喺香港，我哋喺里边，即系等于好似我哋自己屋企咁样。有时如果你成日去街咧，阿妈都会想见你多啲，哎呀，唔好去咁多街啦，多啲翻嚟食饭啦。咁而家呢个情况咧，真系啦，唔需要出声咧，吓啲仔女应该都多咗翻屋企食饭，又冇咩特别嘅节目，又唔会话啊，即系几个礼拜飞咗去唔见人啦。咁而家如无必要都唔会飞去外边啦。咁有咁样嘅享受嘅家庭乐嘅，咁所以咧喺这个疫情期间，奥运咧受欢迎咧，亦都系主因系大家多咗时间喺度啦。咁而一股嘅熱潮，一個運動熱潮，的確係一個好嘅影響嘅。咁起碼大家對於呢個運動方面咧，如果係愛上咗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都正面，俾你一個正能量嘅一個嘅運動啦，同埋亦都係一個可以喺一個艱苦嘅訓練當中，希望能夠悟出一啲做人嘅道理啊！好多嘢你都唔係隨手可得嘅，你好想有嘅時候，好想追夢嘅時候咧，你都係要去努力去苦幹。努力並唔一定得到嘅，你見到好多嘅對於運動嘅選手，大家都付出咗幾多個努力，嚟到呢一刻嘅時候咧，即係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嗰、那個你只要盡咗力就 希望在盡了力之後呢，即其實給自己一個叫做好似舒服少少啦。如果你好硬住嘅时候咧，就好难噶啦。比赛咧就一定有赢有输，即系说话讲就好容易啊。咁有啲人可能好放得开，有啲咧就好紧张。如果唔得嘅时候咧，就继续去追梦。咁啊，今年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咧，好好个成绩翻嚟，咁亦都系俾我哋一种嘅鼓舞嗬。咁啊，家长们咧可能都会同啲小朋友报嗰啲嘅课程嘅时候啊，多啲去系剑击，又或者会唔会系有空手道、柔道，同埋呢个游水，咁即系睇住呢个健儿去做拣选呢一啲嘅，令到自己强身健体嘅运动。咁啊，港队一路逐步个个都翻嚟香港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空手道嘅刘慕常啊。睇见呢一样呢个空手道咧，如果你唔惯嘅咧，就喺个台上嘅咧表演要好凶狠啊，好有自信嘅心啊，又要系嗌出声啊，下下都好有力啊咁。仲要你而家做玩嘅时候咧，如果一般比较保守咧，都话诶唔好啦，即系女仔都系比较一啲温柔少少好啲咁啊。咁但系如果个小朋友佢细个嘅时候中意，你都唔会系即系阻止佢唔学嘅。咁我哋香港呢个攞到铜牌嘅刘慕常，咁啊翻到嚟香港啦，咁就系话啊，如果能够即系。当然啦，要隔离啦。隔离咗之后，就希望快啲同屋企人咧，就系一齐坐低食餐饭。咁啊，讲系参与呢个空手道嘅运动咧，都19年啦。咁亦都系全职嘅投入。如果冇屋企人嘅支持咧，实在咧呢条路咧都系唔容易过嘅吓。咁佢又话咧，空手道咧就系东京奥运嘅新增项目之一啊。咁啊，赛前佢都准备咗4至5年。认为在奥运落到这个奖牌呢，比起在其他的比赛胜出呢，是有更大的喜悦。也都感到很荣幸啦，在闭幕礼的时候呢，他就代表港队担任这个即是旗旗手。也都形容亲眼见证圣火熄灭的时候那种感觉呢，是非常之感动。 柔情蜜意似海无限，在那遥远又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前世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涨。

天气都仲系又有时晴时雨咁样啦，咁不过过多几日咧就好少少啦。嗱，而家股西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而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是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好啦，我哋要继续是咩呢？遨游。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8月10日星期二朝头早呢、這个时间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早晨，大家早晨。 啊，又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啊。咁咧就讲到一路都系讲卧游啦。咁你都提及过话，今次会同大家讲点样实践享受卧游之乐吓。 嗱、啊，我哋一年用咗2集嘅时间，就将卧游啊。点样由道教的养生概念去到南朝的钟炳呢，去将山水就加入了卧游的内容之内了。 嗯。 然后呢就是出现了山水画的创作的早期过程了。 是。 在南朝以前，从古人的绘画入面，山川草木只不过是人物和故事画的陪衬来的。他们呢从来就未曾可以独自成为一个画的主题的。 嗯。 直至到钟炳、王维，他们首次在理论上提出了山水可以作为绘画的题材。不过到唐代，山水绘画仍然是处于一些发展阶段。 嗯。 它的重要性仍然居于人物之后，这些山水还未曾登大雅之堂。 是。 直至到五代宋初，山水才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重要主题。那些文人啊、士大夫呢，大家呢都在钟炳卧游山水的概念入面，通过绘画山水画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共鸣，因而呢对卧游的原意产生了误读。 嗯。 就将它发展成为文人不能够亲身游历山水，我们叫身游啦。 是。 退而呢就以观赏山水画作为一种替代行为啦。 嗯，明白。即时至今时今日啦，随着科技的进步呢，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是即长途跋涉去登山涉水。其实安坐家中都得啦，你可以透过睇电视啊、手机啊，或者好多其他啲嘅产品呢，都可以系畅游世界啊。 尤其是啊，自从2019年底到而家啲年纪啊，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啊，喺全球肆虐，咁啊旅游活动几乎咧全面陷于停顿。 系 啊，大部分人咧被逼长时间留喺佢自己嘅城市啊，或者咧做嘢都要喺屋企，系咪？ 系。 在这个情况之下，通过观看画面，好像你这样说，看电视、看手机等等，就可以畅游山水名胜了。原来这种以神游山水画作为代替身游的行为，亦都是养生方法之一 的。其实看回每一个人的身处的环境或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同，都未必真的可以去身游嘅，嗬。例如咧，有啲话，诶，我冇人陪啊，唔去啦。有啲咧就系，哇，工作忙到不得了，点行得开啊？有啲咧就系自己嘅身体状况未必能够去到嗰个旅游地点。例如有啲咩又话高山症嗰啲，好容易有嘅，未必去到噶嘛。 冇错， 有啲可能行动不便嘅年老嘅长者，宁愿留喺屋企，都唔能够去到亲身嘅环境。所以咧就系、是。是不是真的可以身游这个意欲的行动呢？有时都要有保留，是不是？ 没错，你请他去他都不想去。 是啊，是啊。 不过在另一方面，山水本身它真的有一种魅力。 嗯。 同时呢，历代画家那些文人，他们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 已经俾呢啲山水画咧充满咗一种文化内涵同埋精神境界。 嗯， 咁种种呢啲因素咧，都令到咧山水画系好容易令人着迷嘅。 嗯， 甚至咧好多人想话，喂，我有到此一游嗰种冲动。 系 啊，故此咧以官画取代咗身游，即系亲身去游历。咁呢一种咁嘅行为嘅出现同埋发展嘅趋势，就真係睇到佢係一定係會咁發展出嚟㗎啦。亦都使到外遊呢喺替代新遊嘅同時，亦都具備咗有欣賞嘅審美意味，甚至係換味，即係你可以呢評論下啊呢幅山水畫係點啊，呢度嘅山水係點點點咁樣，更加可以發展為一種怡情養性嘅遊樂活動啦。並且呢仲有一個好處，就彌補咗自己因为你唔能够亲身去游山玩水嘛，咁出现咗遗憾，咁就可以咧有一种补偿啦。嗱，如果你将外游再提升到更高嘅层次，喺精神上同古代嘅画家同个文人有所交流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有共鸣啦，亦都有可能咧通过呢一种神交嘅模式，就领悟到古人佢哋嘅高尚情操咯噃。 就以阿钟炳为例啦，你上次有讲过啦吓，佢咧就坚持咧要归隐山林啊吓，即系未必个个都做得到噶嘛。咁佢又去归隐山林啦，同埋咧亦都意识到话啊，将来年纪大嘅时候，如果多病啊点样咧？于是咧佢就画定啲画咧，就喺啲墙嗰度啊嘛。 冇错啦。 咁呢个都系有佢个超越嗰个想法，而佢个做法咧都影响后世嘅一啲画家吓。 讲得好好啊，展系啦。嗱，讲翻我自己啊。我自从2016年开始画画，画到而家都已经超过5年啦。 系 咁啊，最近咧有一个朋友好直接咁问我一个问题噃。 不如我可以代你讲出嚟啊，因为你事前有同我沟通过啊嘛。 冇错。 咁你个朋友咧就话：邱博士啊，你可唔可以简略咁讲一讲喺你未学绘画之前同学咗绘画之后有咩分别咧？ 啊，咁我就好简单咁回应，就话咧。学习绘画对身体咧真系有一定嘅挑战，特别系对眼啊。咁所以我喺节目入边咧就介绍咗唔少中医保养眼嘅小贴士啦，同埋汤水，希望一方面帮到自己啦，亦都帮下大家听众。 呢、这个就真系亲身嘅感受啦。 系啦，咁喺另一方面，我又深深体会到画画的确可以怡情养性，同埋咧消除我啲烦恼嘅。 系， 尤其是啊，当我临摹啲古人嘅山水画嘅时候，画下画下咧。不知不觉，好似咧浑然忘我啊，唔记得咗自己啊， 系咪入咗画咁样啊 ？Exactly 系啦， 系 咁、好似咧走入画入边嗰啲风景啊，嗰啲山林啊，嗰啲水泉入边，咁咧亦都赞叹崇山大岭嘅雄奇俊伟，有时咧又感受到好似嗰啲衣住迷蒙啊，苍凉消失嗰个境界，咁喺呢个时候咧，生活上嗰啲种种嘅烦恼啊。冚唪唥都抛诸脑后啦，咁啊心情变得咧轻松啦，愉快咗啦，更加咧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已经老咗啦。 系，咁呢个咧就系养生之道吓，咁啊所以嗱，崔博士咧大家都有见过啦，崔博士系 keep 得好好嘅，都有啲系人为上嘅 keep， 你要整理好你嘅头发啦，唔系咁多白头发啦，已经俾人一种年轻嘅感觉，同埋头先你所形容嗰啲嘢咧，都令到你嘅面部咧系多咗好多笑容啊。一个人多笑容咧，你望落去啲欢欣好多啦，系嘛，就唔会咁容易老啦，嗬。 嘿，多谢你嘅钱，而家我真系飘飘然啊！嗱，另外我仲有一种感受想同大家分享嘅， 系 外游咧，我哋可以引申为啊，眯埋眼瞓低而神游于山水之间，系咪？ 系。 不过对大部分人嚟讲，尤其是嗰啲唔识画画或者咧对画画冇兴趣嘅人啊，这个卧字。就好容易咧，就聯想到就係瞓上床瞓覺咯，係咪啊？係。咁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好多人咧一瞓上床，冇幾耐就瞓得著噶啦。 即係好似我咁啦，係 啊， 我好快嘅，即係一陣就已經入睡咗 嘅。係啦，好容易嘅。 嗯。 啊，有啲人甚至話個背脊一貼到嗰個床褥咧，幾乎即刻就呼呼聲咁啊瞓著咗噶啦。 咁即係嗰啲人咪幸福咯？啲人話嚇嚇，一搭落床瞓到覺噶嘛。 但係咧。有啲人就啱啱相反，明明咧上床之前就好攰噶啦，成好想瞓， 系 佢得喺张梳化度嗰阵时咧，就喺度咧不断咧喺度瞌眼瞓。 啊，咁所以通常咧啲屋企人就话：你唔好喺梳化度瞓啦，翻上张床度瞓啦，咁样。 弊家伙啦，点知一上咗床之后咧， 就醒晒，辗转反侧，硬系碌嚟碌去，瞓唔着，失眠啊！ 点解会咁咧？我真系 我都唔知啊嗱。不过我自己有个经验，嗱，我学画画都五年几啦，咁有时都会有呢啲情况噶噃。 系 偶然发现，如果能够咧，有四个字：情怀静心。 嗯， 即系话咧，将自己咧个心境平静落嚟。 嗯， 啊，咁啊唔好谂咁多嘢，反为咧将画画嘅时候啊，我企喺画台上边。嗰種投入感，即係好似頭先我上面所描述過嗰啲一樣，將佢延伸到床上邊啊，諗下諗下，好快脆咧就入咗啲山水之間，不知不覺咧就進入夢鄉啦。 即係話失眠都冇啦，係嘛？ 係啊，其實咧失眠有好多原因，特別係嗰啲叫做頑固性嘅失眠啊，即係長期咧都好難瞓著覺啊，咁嗰啲人啦，咁其實應當求醫。了解一下原因，然之后对症下药。我头先所提出嘅咧，只系个人嘅体会同埋一啲经验，诶，俾大家参考嘅啫。咁系咪同外游有关咧？我都唔敢肯定。不过相信咧个重点就系嗰四个字：情怀静心。 吓，即系你要保持心境平静吓。 系啦，洗走自己嗰啲烦恼。 嗱，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嘅想象空间，同埋你云游嘅天地嘅，就唔一定要绘画。比如你话书法啊、弹琴啊、跳舞啊、运动等等都得噶嘛。 系， 咁、我提出嚟咧，就系、俾有间歇性或者无端端失眠嗰啲人咧，不妨试一试呢一个方法。 好，咁啊嗱，如果瞓唔着咧，就有时系咪饮啲咩安神茶咧，又会有帮助噶咧吓？ 当然系啦，介绍一条安神茶啦。一人量，材料好简单，两样嘢：花生叶100克，龙眼肉10粒。再讲一次啊！花生叶100克，龙眼肉10粒， 咁简单啊！真系 系啊！ 咁点整咧？ 略略洗净啲材料啦，用清水两碗煲佢15分钟，滚佢一滚啦。 系 之后咧，摊暖咗可以饮噶咯。当天咧就可以咧用滚水冲完又饮，冲完又饮，饮到淡味为止嘅。 好啦，嗱，问题就系咁啦。阿崔博士啊，想问啦，呢个花生叶咧系你第一次介绍嘅啫，有咩好处啦？吓？ 花生叶咧补心养脾，安神助眠；龙眼肉健脾养心，补血安神。两样嘢夹埋就可以健脾养心，补血安神，就令到你瞓觉咧容易啲嘅。 好，临尾啦，小贴士有啲咩咧？ 嗱，我哋头先介绍呢条汤水，主角就系花生叶。 吓， 咁因为佢可以安神助眠、养心健脾，同埋咧缓解头痛嘅，咁所以被称为天然嘅安神药。嗱，点解佢有呢个安神嘅功效呢？有人认为咧，就同佢就开夜合呢种自然特性有关。 系 中医学亦都系认为天人合一。嗱，中医学嘅理论入边嘅天人合一，就系话要强调人体嘅生理变化应该同自然界嘅规律系配合嘅。人体睡眠嘅节律咧，就系昼醒夜眯啊嘛。 即系日头可以醒嘅，夜晚瞓觉啊。 冇错啦，就正正咧。同呢啲就開夜合嘅花生葉嘅節律係一樣喎，喺《本草綱目》亦都記載過有一種樹叫合歡樹，樹葉亦都有就開夜合呢種生理現象，所以合歡花、合歡皮都可以用嚟治療失眠嘅。咁花生葉亦都係一樣啦。 係 啊，有研究就顯示花生葉咧可能含有一種促進睡眠嘅肽類物質，一啲化学物质，咁喺临床验证亦都确定佢有呢个助眠嘅功效。 咁大家就不妨试试咯吓。如果真系唔系好瞓得着啊，即系唔系咁容易瞓入眼嘅人咧，就试下头先啊崔博士所介绍嘅安神茶，里边就有呢个花生叶嘅。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有啲咩听到啊？ 嗱，下星期咧，我就会介绍一啲长寿画家佢哋嘅养生秘诀啦。 吓，呢个系用喺自己身上都有益噶。 除咗画画之外，呢啲长寿画家都仲有啲养生嘅秘诀噶噃。 系，即系可能自己嘅独门秘方系嘛？ 冇错啦。 好，咁啊，下个礼拜就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大家可以上香港电台网页3w.rthk.hk 香港电台15台。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再见吓，拜拜。 拜拜。 落满天小雨点，将 风雨，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缠，走草雨雨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刚刚咧呢一首咧，令到你唔再瞓觉啦，吓醒晒啦吓。张国荣嘅《无心睡眠》。 用拉线扯埋眉头，不求旁人扶我只手。今天我得会自由，我都无成又无求，不再需要跟随旁人，得行条绳嚟掹我走。无牵挂，不求旁人，我都无成又无求，开心真正快乐，不必忧心皱眉头。冇人事事嚟掹我走，心开透又有自由，我都无成又无扣。 无成又无扣系咩嘢呢？拉线木偶，迪士尼嘅《木偶奇遇记》嘅歌曲。嗰阵时系有呢个广东话版张元演唱嘅，即系张德兰、黄沾写嘅词啊。 不用拉线，扯埋眉头，不求旁人扶我只手。今天我得会自由，我都无成又无扣，不再需要跟随旁人，拉行条绳嚟掹我走。无牵挂，不求旁人，我都无成又无扣。不必忧心皱眉头，今天我冇恨手，心中欢畅乐悠悠，不再掹线，心头无愁，冇人事事嚟掹我走，心开透又有自由，我都无成又无扣。 好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清晨爽利，听日星期三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讲下糖尿病嗰个饮食嘅，听朝见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阿富汗政府军同塔利班之间的交战持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当地在三日之内最少27名儿童死亡，在战火当中超过130名儿童受伤，形容儿童福祉被侵害的情况迅速升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声明中说，阿富汗儿童遭受的暴行与日俱增，对儿童来说，当地本来已经长期是全球最差的地方，但在最近几个星期，特别是过去几日，情况更坏。报道说，儿童因为双方交火或者被路边炸弹炸死或者导致受伤。一名妈妈说，周末时有炮弹击中寓所引发火警，当时全家正在睡觉，她十岁的仔被严重烧伤，而很多儿童在逃离家园之后被迫在户外露宿。 Delta 新冠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当地确诊和入院人数创六个月以来新高，连续三日全美单日新增约10万宗确诊个案，比上星期增加 35%， 入院率增加 40%， 死亡人数就上升 18%。国防部表示，已经请求总统拜登同意强制全部军人在下个月15号前完成疫苗注射。疾控中心亦都建议民众避免前往法国、以色列、泰国和冰岛旅游，因为有关国家的染病人数高企。另外，英国单日新增25,161宗确诊个案，过去7日的感染人数比之前的7日增加 5%。参与研发新冠疫苗的德国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表示，虽然出现 Delta 变种病毒，但 BioNTech 同辉瑞合作研发的第一代疫苗现阶段无需要调整。公司行政总裁萨恩说，估计未来6至12个月，病毒相当可能出现进一步变异，到时疫苗将要调整适应，但现阶段仍然未出现这种情况。警方昨日重新拘捕10名怀疑涉及前年示威的人士，被捕的8名本地男子和2名本地女子，年龄介乎18至30岁，他们被落案控告多项罪名，包括参与非法集结、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材、无牌管有弹药和阻差办公。案件将于本月17号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前年8月11号大批示威者在铜锣湾一带集会，警方其后在太古站出口以非法集结罪拘捕多人，其中10个人拒保候查，获得暂时释放。重案组人员深入调查和征询律政司意见后，昨日再拘捕这10个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气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0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东京奥运香港代表队夺得一金两银三铜，历来最佳成绩。体育专员杨德强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对本港体坛未来发展推动很大，未来会想下怎样优化支援运动员，又说所有运动员都付出很大努力，无论有没有奖牌都值得支持。一阵听下杨德强怎么说。 政府由明天开始是会容许60岁或以上的人士去拿7日首接种疫苗。另外下个星期三开始，当局亦都会在机场为抵港人士提供自费的血清抗体测试服务。另外，如果是呈阳性的人士的话，是有机会可以获得缩短的检疫期的。